细数梨花儿颤，隐约是故人千言流水，明月一盏照亮杯中云山。清风沾沾，白云去又还，莲花试探，望黑望不穿，世间多少事，过尽千帆，静坐一盏，回首未留梦寒。青山一片远雾，闲岸几归处，山泉水洗去来世的尘土。听风吹过松竹，自在几归处，借一壶清茶伴日出。